想化作人鱼，只有奇妙记忆，忘记当初为何在一起。早已没有传奇，没有挽留的目的。说分手，我们后会无期，告别都来不及。有些话一直藏在心里，是我永远。幸福我祝福你，回忆多么美丽，也已成了过去，心像一座荒芜的废墟。到现在还爱你，带一点点恨意，恨你对我无情无义。多想化作人鱼，只有奇妙记忆，当初为何在一起，忘了你。到现在还爱你，偶尔还会想你，只要你幸福我祝福你。回忆多么美丽，也已成了过去，心像一座荒芜的废墟。